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三章。看哪，主万军的上主将夺去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支柱和依靠，各种食物的供应和水的供应，勇将和战士、判官和先知、占卜者和长老、五十夫长和显贵、谋士、机警的术士和巧言的咒士。他将使青年人做他们的首领，使顽童管制他们。百姓将互相压榨，彼此残害，又同欺凌老翁、贱者欲待贵人。那时人要抓住自己家族里的一个弟兄说，你还有一件外衣，你可做我们的领袖，这废墟既属于你手下。那一日这人必要大声回答说，我不是个医生，我家里没有粮食，也没有外衣，不要立我做百姓的首领。耶路撒冷倾覆了，犹大崩溃了，因为他们的口舌和行为都与上主作对，使他光辉的眼目冒火。他们的后言已在指责他们，他们像索多玛人一样揭示了自己的邪恶而毫不隐瞒。这些人是有过的，因为他们为自己招致了灾祸。你们要说，一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享受自己行为的善果。祸灾作恶的人，他必遭灾祸，因为他手中的作为必回报于他。至于我的百姓，孩童要压榨他们，妇女要管辖他们。我的百姓啊，领导你的领你走错了路，混乱了你行进的路途。上主要站起来审判，立着审判他的百姓。上主要开庭审讯他百姓的长老和领袖。是你们侵吞了我的葡萄园，窝藏了由穷人那里勒索来的物件。你们为什么压榨我的百姓，折磨穷人的脸面？物主万军上主的断语。上主说，因为西庸的女子趾高气扬，走路挺直径下，媚眼惑人，行路装腔作势，脚步铃铃作响，物主必使西庸女子的头顶生长毒疮，上主必揭露他们的耻辱。那一日物主必要剥夺他们的装饰，怀环、圆环、月牙环、耳环、手镯和面纱、帽巾、脚链、领带、香盒、福藤、戒指、鼻环、礼服、斗篷、披肩、手带、面罩、衬衫、头巾和下衣。必有腥臭代替馨香，绳索代替腰带，秃头代替发髻，苦衣代替胸衣，烙印代替美丽。你的男丁要倒于刀下，你的勇士要死于战场。西庸的城门将痛哭哀悼，西庸将凄凉地坐在地上。